在森美兰收听九八八是 FM 九三点三。大家好，我是萧秉治。 好多人都话农历七月嘅时候唔好出夜街，但因为工作而到深夜都未放工嘅大有人在。而下呢一个故事就发生喺一位做工做夜咗，赶住搭车翻屋企而遇到嘅怪异事件。最后一班巴士。嘉伦转咗呢份室内设计公司之后，经常要开 OT， 不过佢完全唔介意，因为佢好鍾意呢一份工，希望自己可以真正成为室内设计师，所以就算几辛苦都冇怨言。转眼又到咗农历七月，嘉伦嘅妈妈就特别吩咐嘉伦唔好做咁夜，同埋行路要小心，千祈唔好踩到或者系踢到路边嘅祭品同埋金纸。嘉伦口话一定会记得啦，但系工作忙起上嚟，咩都唔记得晒。当嘉伦搞掂份设计图，望一望手表，已经十一点，唔知最后一班巴士走咗未咧？就快快执嘢，跑去公司后面街嘅巴士站。为了要快啲到巴士站，嘉伦就行公司旁边嘅巷仔，兜去后面街。一行入巷仔，嘉伦就闻到一阵烧窿味，应该系头先有人喺巷仔度拜祭啦。嘉伦心系好惊嘅，但系为咗赶时间，都唔理咁多，急急脚咁跑咗去后面街。到咗巴士站，见到有架巴士正想离开，嘉伦冲住过去，一味拍打巴士车身。巴士停咗落嚟，门慢慢打开，司机面无表情睇住嘉伦。嘉伦被司机嘅样吓亲，但系唔上呢架巴士就冇车翻屋企噶咯。唯有问司机呢架巴士系咪655号经过佛莱斯道噶？司机点一点头。当嘉伦一脚踏入巴士之际，司机突然开声：你真系要上车？正当嘉伦犹豫嘅时候，突然身后有把路人嘅声： 哎，后生仔，你唔上就俾我上啦！ 唔知几时有个阿伯企喺嘉伦身后，吓咗嘉伦一跳。嘉伦快快咁走入巴士，见到巴士空无一人，就随便揾个位坐低。而个阿伯就坐喺嘉伦后面嘅座位。巴士开车。嘉伦唔知道，佢上咗一架唔应该上嘅巴士。喺巴士度，嘉伦觉得好攰，不自觉咁瞌着咗。朦朦胧胧听到好多人喺度倾偈，嘉伦打开眼，巴士依然空空噶，除咗个阿伯同司机，就冇其他人啦。而个阿伯一直坐喺后面，不停四围望。但是就没出过声，究竟是谁说话呢？充满疑惑的嘉伦敌不过随从的攻击，又再一次瞌着了。突然嘉伦被叮声吓醒，以为阿伯落车，本能的回头望，阿伯依然坐在那里，巴士开着门一直停低。嘉伦想问阿伯是不是要落车，未开口巴士又突然间开车了。嘉伦想叫停司机，他未出声就听到阿伯问： 后生仔，仲有几多个站就到佛莱士道啊？ 原来阿伯同嘉伦都是要去同一个地方嘅。嘉伦睇一睇出面， 哦，仲有四个站到啦，我都系喺嗰度落车嘅，到时叫埋你啦。 嘉伦回答： 啊，唔该晒啊，后生仔，你真系好人。 站之后，嘉伦就叫阿伯一起落车。嘉伦听到阿伯讲咗句：， 终于翻到嚟啦！ 嘉伦以为阿伯系喺外地翻嚟嘅，就想问佢要行边一个方向啦。阿伯就话：， 后生仔，多谢你带我翻屋企啊！不过以后几赶时间都好，要小心唔好踩到人哋嘅嘢啊！唔系个个咁好人唔追究噶。 跟住就指住嘉伦嘅脚，嘉伦低头一望，发现鞋底竟然黐住一张烧咗一半嘅金纸，心里面讲咗句：，唉，大吉利是！抬起头，诶，个阿伯咧咁快唔见咗嘅。嘉伦快快整走张金纸，就急急脚向住屋企方向行去。嘉伦住嘅系嗰啲 flat 楼区嚟嘅，要经过几栋 flat 楼，至会到自己住嘅嗰栋。就喺佢行到 C 座嘅时候，见到 C 座楼下空地有人做紧丧事。嘉伦见到有几个人喺度烧紧啲祭品，而佢哋后边企住咗一个人，就系头先一齐搭巴士嗰个阿伯。同一时间，嘉伦亦隐约见到灵堂挂住嘅嗰一幅相。咪系个阿伯嘅样子，嘉伦吓到唔敢再望，快快跑翻屋企。而嗰一架巴士坐满晒人，个个面无血色，目无表情睇住嘉伦，然后慢慢离开。怪异事件陆续会同你分享，记得继续留守下一期怪异。 九八八坚持好音乐好内容，你好，我是 Ribbon 黄若曦。